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此时此刻其实透过直播间还是艳阳高照的， 没错，今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哎、今天这天气要说也真不错。 对，所以开头那王菲的歌声响起说明月几时有的时候、 嗯、 今天还特别巧，今天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哎、 当然了，我们的直播呢是持续将近两个小时，相信等我们直播结束的时候哈、 嗯、 北京的夜色已经开始擦黑的时候， 没错， 哎，希望能看到月亮， 哎， 是吧， 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一轮明月高悬、 嗯、 还是彩云追月， 哎， 还是彩云遮月、 哎、不知道啊，所以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 嗯， 其实白露为霜，已经进入到天气未寒时，正是一年秋好处。中秋呢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一轮圆月寄托着中国人民恒古如斯的美好愿望， 没错，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秋的祝福。当然了，今天也是中秋佳节哈，在这儿我们俩首先祝各位中秋愉快， 中秋快乐， 哎，阖家幸福哈、 嗯、 就像这首歌一样，明月几时有，包括跟月亮有关的诗词歌赋歌曲都特别的多， 没错， 比如说像我们七零后啊常听的一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哦，是一首表达爱意的歌曲 啊，算是吧、 嗯、 反正当年卡拉 OK 当中是经久不衰， 包括我觉得我爸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哈、 嗯、 特别喜欢听一首歌叫十五的月亮、 啊、哦， 这不是也是描写团圆， 对对对， 是吧，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门口、 嗯、 这窗口啊、这村口， 你到底行不行到底送到哪儿 记不住了，这歌词太老了哈， 领会精神吧， 哎，当然了还有很多一些美好的期盼，对于宇宙太空的神游畅想，即便不是八月中秋，面对圆月也有对比如说爱情心上人的那种思念、 嗯、 更何况中秋拜月也是良辰美景，所以经常有些诗词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么白露过后就是中秋了，中秋的夜晚更沉浸着对亲情的思念，其中最为真切的当属苏东坡，比如说水调歌头哈，就像这首说的这首歌所唱的那样， 就刚才我们听到的开场乐哈、 哎、 王菲的这首歌， 嗯， 其实就是改编自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 哎、没错，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 夕 是 何 年， 哎， 至于当下呢，中秋赏月仍然充满了浪漫的一些诗意，人们遥望天上的冰轮，对酒当歌，期盼着人生的圆满，那么这也是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人生完满完美的一个象征、 嗯、 对吧，那么但花无百日红，月有阴晴圆缺，就像很多诗词所说的那样，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吧，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了很多歌曲诗词，今天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跟月亮有关的诗歌， 嗯，可以是诗词、 嗯、 也可以是歌曲、 哎、 诗或歌，大家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 对对对， 首先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 嗯、 听听 FM、 嗯、 要说今天虽然是在中秋假期，当然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 没错、 嗯、 您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呢有一个摄像头的标志，您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 在右下角有一个红心哈，您可以点这个红心给我们加油，是吧， 点赞，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除此之外我们常规的又多了一种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 嗯、 那就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 众号哈、啊，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微信公众号，在中间有一个直播中 啊， 对吧？一点， 大家只要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个直播的入口。同样也是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但还有两个途径， 对， 大家还能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李凯老师介绍一下， 在微博当中搜索左 RBC 左小美，对吧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我们两个人的个人微博，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都是加微的，大家可以。辨别一下。 嗨，另外我们的大城小事的官方微信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号，您也可以随时留言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聊聊跟月亮有关的诗词和歌曲。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也是弄了一个无奖答题的环节哈， 给大家准备了几道题， 对，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做个小游戏嘛。那这个题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分钟，看大家手快，当然了还有一些知识储备，是不是？ 没错没错、啊、那要不咱第一道题什么时候 先出了吧， 先出了 是吧？ 那行吧、那咱们先给大家出第一道题。 哎，只有一分钟的答题时间哈。 咱今天的互动话题不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和中秋节或者和月亮相关的诗句吗？所以第一道题还是和诗词有关的题目。 好， 请各位听好了哈。 您说， 这个题面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名句啊。 哎， 这句诗是出自哪位诗人的呢？是哪位诗人的诗句呢？ 哎，这首诗是谁写的？ 哎，谁写的？ 有选项吗？ 有仨选项呢、 啊、仨选项， 大家也要听好啊。A 选项苏轼，B 选项白居易，C 选项王安石。 哎， 苏轼、白居易、王安石，到底谁写了这句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我们现在 就把这题发布了， 大家关注一下听听 FM， 应该会弹出来一个答题的页面哈。 哎， 一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开始答题。 我们期待着您和一起来聊聊既答题又来聊聊有关跟月亮有关的诗歌和就是诗和歌吧，诗词和歌曲，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大家可以先答着题，我们跟大家分享别的事情啊。 哎， 要说中秋节也是团圆节，是不是？ 是是。 其实呢，每一位朋友可能都会在这一天走亲访友和家人团聚，当然也有很多外卖小哥，平常特别的辛苦 啊， 也在这一天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温暖。 今天其实我们家早早的就下了个订单，我们家的早点是让外卖小哥送过来的， 给人家增加了业务量。 你不是点了咖啡吗？据说。 那倒也是， 对吧？ 而且要说我特别开心的是，今天我还收到了一个快递包裹，所以就说明无论是人家外卖小哥也好，还是快递小哥也好，并没有因为是假期放假，所以就延误工作，是不是？ 哎，人家 我们的这包裹外卖还是准时准点到了。 对，人家跟咱俩是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哎呀，也要向人家致敬啊！ 也向咱俩自己，是不是？互相安慰一下， 我们这个是应该的，是不是？ 我们是应该的啊， 给大家带来快乐嘛。 哎， 说说这个外卖骑手小哥怎么过节呢？月饼在手边，处处是团圆。朝外街道、朝外社区青年会啊，就邀请了20多名外卖骑手一起过这个中秋节。在此时共相思的小游戏当中，大家也是都写下了自己的中秋寄语，一起来动手制作桃山皮的月饼，分享自己的团圆故事。而且呢，在活动现场，大家也纷纷表示，我们呢在北京真的找到了过节的感觉。 哎， 特别好啊。在一片轻松的氛围当中啊，一直不苟言笑的外卖骑手汪亚东也露出了笑容。要说平常工作特别忙，无论是过节还是家人过生日，他都没法回家。 哎呦， 其实有的时候就常常让我们这位小哥觉得，哎呦，有点没有归属感呀。 哎， 那通过这次团团喊你来团圆的活动， 啊， 他也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中秋节到了，大家肯定都是特别思乡，特别想家，但是呢，能够跟这帮兄弟姐妹一起过节，他也觉得特别的开心。月饼虽然小，但是准备工作却不少。这个人家青年会的一位， 你悠着说哈， 怎么了？ 准备工作，你作为一个烘焙女达人， 烘焙女达人。行啊、嗯，您说是事实。 没有，我就是说你的月饼你准备都怎么准备啊？ 我一般买半成品，现在连半成品都买了， 直接 买 成 品 是吧？ 来说说人家这个活动呗。 啊，您说。 一位青年会社工杨杰就是说，这小小的月饼啊，看着做起来简单，其实要准备的东西还真不少。他呢是从两三年前就开始接触这些外卖骑手，知道啊小哥们平常送快递呀、送外卖呀特别的辛苦，所以看到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露出笑容，人家社工也感到特别的欣慰。所以这个重点其实不在于月饼怎么做哈、在于这片心意是不是到位。这生活呢一片明媚，充满希望，未来可期。在太阳宫的扬帆社区青年会，社工们也是在月饼下印下了这个，在月饼上哈印下了一个励志短句，让收到月饼的外卖骑手特别的感动。青年会的社工程晨教说，外卖骑手呢可以说是咱城市当中非常忙碌的一个群体了，很多朋友都是放弃了中秋节和家人团圆的机会，为了让坚守岗位的外卖小哥能够感受到咱北京这座大城市的温暖，所以啊他们也特意选择了这些写有励志短句的母句，让小小的月饼更有温度。 哎， 大家知道那个月饼它那个皮儿上往往都会有几个字儿，比如有五人儿，对吧？ 有的是那种所谓的颜料，就是所谓印上去的， 是。 还有一些模具，就跟那个凹凸印刷一样，对吧？我今年看到，因为我这个做健康类的节目，所以他们北京 CTC 就是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做了一个戴口罩的月饼，下边是一个口罩。 就是他人家印出了形状，口罩的形状， 不，就是圆的月饼下边有一个凸版印刷的口罩。 哎，那也挺有创意的， 挺有创意的是吧？ 大家既能品尝美食，也可以看看这个月饼的设计。 这是疫情期间嘛，各种各样的设计还是挺多的哈。 所以在这样一个节日啊，也是号召我们的外卖小哥把大家聚在一起，做做月饼，话话家常。我觉得也是，就像刚才文中说的，特别有归属感。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团圆节，也是让大家有一种温情在吧？ 没错。 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跟月亮有关的诗歌和歌曲啊，就是诗和歌， 诗和 歌曲啊。 在过去，诗和歌已永志，就是诗和歌是连在一块儿的， 没错。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比如 宋 词，那过去都是要唱出来的。 你看前面有什么《蝶恋花》？ 哎，词排名 都是词排名、曲排名、 哎。 原来人家是可能伴着乐器唱出来的、 所以诗歌是不分家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也就是跟诗有关的、跟歌曲有关的，当然主要是跟中秋有关的诗和歌哈，跟月亮有关的都可以，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只有一分钟开门时间，问了一道跟诗歌有关的问题哈。 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题面啊，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是哪位诗人的诗句呢？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王安石。 王安石啊， 我看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当中，一共有41位朋友参与了我们的抢答。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是花草树木。 花草树木这位网友、啊、 恭喜恭喜恭喜、 哎、恭喜啊！第一位啊，答到的是王安石。当然我一看40多位里边也有一些朋友答的不是哈，比如说有人答苏轼的，是不是？ 有答苏轼的多一些、 啊、对吧？因为都是宋朝的是吧？ 所以咱这个选项设置的还是有一点迷惑性。 谁讨厌设置成这么迷惑性的选项、啊、 那不是你吗？ 你别老乱指得到真快，谁最后把刚才我提到了李白给换成了苏轼的？ 我们某一位同事，不能说人家的名，不能出卖人家。 行吧。 当时我们在出题的时候，其实想给大家设置一个选项是李白，但那个同事说，我觉得你们这题不能这么出，你们应该增加点难度，你们起码把这朝代统一一下， 对吧？ 然后我们想一想，好像李白的诗比较的传播度比较广哈、 哎、 感觉比较好排除、所以我们就又换成了苏轼、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像花、云裳花容，你看人家网名写的也是特别有的诗情画意哈。 是啊，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此祝大家中秋快乐。 也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那是花开也给我们说了一些中秋有关的诗句，包括刚才提到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当然你知道这海上生明月的生，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微信公众号、哎，那小编都会写这个太阳升起的生， 对， 其实它不是， 哎，错了， 它是 生日的 生， 生 日 的 生啊、 嗯、 包括还有一些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嗯， 小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学，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都是描写中秋的事。 是，田哥也在说水调歌头哈，明月几时有，后来还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也是大家背的最熟的一个跟中秋有关的诗词了，是吧？ 嗯，是的。 嗯，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今天向其他的听友，包括我们，送来了节日的祝福。 嗯， 非常感谢大家。像陆就说今天是中秋啊，祝你们大城小事的主持人节日好。 嗯， 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哎， 但是这最后一句吧就有点咂摸味儿哈， 什么意思啊？ 岁岁年年人不同，就好像是每年坐在这儿的，这是争取别换人是吧？ 对，我们的主持人可能我们的团队可能人多一些啊，但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各有所爱哈。当然了，九二九零 都爱最好， 对， 是吧？ 九二九零也说献给主持人，然后给我们拍来的一张照片，一看全是月饼哈。 嗯， 而且这月饼好像南北方的都有。 哎， 更像的是一些南方的月饼更多一些。 反正从我这角度看到什么色儿的都有， 是吧？ 嗯。 然后呢，一拜一灯也在说主播节日快乐， 哎，谢谢您。 然后雨涵说月圆总有星相伴，人缘总有家相随。 雨涵还给我们发来两张图，在节目之前， 嗯， 在后台我们就看到了，应该是把咱们俩的 照片哈 进行了一下 PS 的加工， 嗨， 形成了一个中秋节气氛的海报。也是非常感谢您啊。 嗯， 谢谢 啊。当然了，如果您也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复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和中秋有关的诗和歌，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和我们保持互动。与此同时，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是通过四种方式，一个是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另外我们的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 嗯， 啊，您可以看到直播。另外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在中间有一个直播中啊，您也可以点击看我们的直播， 视频直播， 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呢是中秋佳节，精致的月色菜和鲜美的鱼虾蟹成为了今年京城老字号餐饮当中中秋预定的热点。 您还敢聊吃的呢？ 啊，对啊，吃又不请，对不对？ 行，您先说说， 是吧？ 咱再决定。 哎，同时老字号饭庄自制的传统口味的月饼也是唤起了食客们的怀旧味蕾的记忆。 嗯， 上午11点，位于西四的砂锅居饭庄门口外卖窗口当中的老北京五仁这些口味的散装月饼颇受食客欢迎。 哎， 老北京五仁，这才是真正的老北京的味道。 那您倒是说说老北京五仁是哪五种果仁啊？ 不告诉你。 你就说不出来吧， 我说不出来就说不出来吧。 行，你要是现在能说出来这五种人，我就请你吃饭。 真的， 真的，真的，说。 你说老北京长沙臭豆腐是老北京特色吗？ 可能是老北京和长沙结合了结合。 所以我觉得 不要转移话题。 花生有吗？ 花生有吗？ 有吧。核桃有吗？ 核桃肯定有 啊。然后呢？ 芝麻。 芝麻。 有吗？ 那不是元宵那波吗？ 我想黑芝麻馅儿的，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我们今儿有视频直播，你的形象确实跃然纸上。 那不是考你的吗？ 我真不知道五仁这个月饼，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兴趣一般。 那我就不请了 啊！对，不用请，不用请，你下回请别的啊。中秋到来，几乎据说很多喜欢五仁月饼的人，那真是供不应求。 嗯， 也不太喜欢的，其实你白给我呢，请我也不见得吃哈。 哟呵， 食客们说，像传统的北京的，像自来红、自来白，就是北京方言当中有人说 自了红， 哎，自了白。家里的老人喜欢这个口味，带回去一些，说小时候也吃，看到这些老字号啊，这个味道会更好一些。除了传统的月饼之外呢，今年中秋节砂锅区推出了传统的鲁菜叫辽参全家福。 呵， 现在这个辽参呢，哈， 嗯，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哎， 制作起来稍微复杂一些。除了辽参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海参组成哈，每一种海鲜都有单独制作。所以呢，往年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愿意点这道菜。另外，金秋时节呢，鱼虾蟹也是肥美诱人，像屈园酒楼的叫什么茶油剁椒鱼头。家乡烧桂鱼这些招牌菜当中，在中秋的预定菜单当中呈现了点赞率最高的一些情况， 就是，最受欢迎。 哎，人家也说了，说这个茶油剁椒鱼头啊是湖南特色，而且红红火火，中秋呢象征意义也是非常不错。 嗯， 那家乡烧桂鱼是传统特色在了，它也是元勋宴里边的一道菜品。 哎， 所以一家人没餐聚餐没鱼不成席。 嗯， 所以一块吃饭 昨天咱们俩在节目里边说的是团圆饭，对吧？ 哎， 其实团圆饭当中咱们除了有月饼之外，今天晚上如果要吃的话怎么也得有一条鱼， 没错， 是吧？ 大家经常会说那些横菜， 嗯， 都怎么说呀，叫大鱼大肉，你看鱼是单独要被摆出来的。 是啊， 你包括呢，我虽然吃婚宴不多哈， 啊， 份子钱没少交，但是因为工作繁忙， 哎， 不怎么去吃饭，当然这都不重要。但我发现我为数不多参加那些婚宴当中， 嗯， 海鲜特别多， 嗯， 鱼类特别多， 嗯， 这是不是也有点讲究？ 你挑着去的呀，不好吃的不去嘛，就是。 那倒也不是， 刚才说交了那么多份子钱，没去几次， 嗯， 是吧？那肯定挑着去的都是横菜特别多嘛，这讲究就是， 嗯，不，主要看关系是吧？好朋友的一定要去一下吗？ 啊，真的吗？ 要不你算了，你也不能再结一次吧。 另外，像老字号推出了一些烹饪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像长春马凯餐厅的剁椒鱼头王、大地西餐厅的奶汁烧烤鱼，这些也是在中秋期间也是迎来了一个预定的旺季哈。所以今天晚上不知道也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除了一边比如说开车听我们节目，另外一边也是在赴宴的路上哈。 嗯， 希望大家有个好胃口，对吧？ 尤其现在呢，其实除了去饭馆吃之外， 嗯， 有一些餐馆它也是可以接受预定，就做成半成品， 哎，嗯， 大家把它拎回家， 嗯， 稍微处理加热一下， 嗯， 可以在家吃一桌团圆饭， 是 也挺好。 今天说到这个吃饭那些老饭馆，我觉得你那个其实特别多，就是预定啊，包括这个吃饭这方面，美哲特别在行。 我要接着再和大家一块聊聊吃哈， 对对对，啊， 咱聊聊这些非遗美食， 嗯。 要说北京的美食资源特别多，老字号也特别多，所以李凯老师别着急啊，咱可以一家一家的来品尝，哦，来看看都有哪些呢？ 好，啊，您说。 这中秋小长假连着两天小雨， 嗯， 昨天前天， 嗯， 不是基本上都下雨吗？ 哎， 虽然下着雨，但是依然挡不住咱市民朋友的热情，大家的线上消费。那热情叫一个高啊！记者就从北京华天饮食集团了解到，他们旗下的同春园、鼓楼马凯餐厅、华天二友居肉饼、 嗯、 庆丰包子铺、 嗯、 华天延吉餐厅等等老字号，以及汇丰饺子楼、汇丰门钉肉饼、香妃烤鸡等餐厅，在这个中秋小长假前两天的外卖量同比增长了都超过50%。 哎，一个是过节，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下雨， 嗯， 对吧？很多人想 在家吃啊。 对啊， 先来说说同春园吧。同春园饭店第三代技艺传承人、行政总厨王洪庆就说，一般呢，我们在中午的11点钟到下午1点钟是这个外卖的高峰期。 嗯， 那今年的小长假受到下雨的影响，其实这个外卖的高峰啊是明显提前了。从早上10点左右，那外卖的订单就开始明显增多， 哎呦， 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多。这饭点哈，为了充分满足大家的订餐需求呢，他们还特意推出了免费送货上门服务，也就配送费人家给抹了，给免了。 嗯， 那么据这位总厨介绍说啊，店里中秋小长假的前两天，外卖同比也是增长了超过150%，整体销售同比增长也超过了20%。 嗯， 那据了解呢，华天旗下的延吉餐厅啊、马凯餐厅外卖量也是非常的可观，同比超过100%这个比例。 嗯， 那像汇丰饺子楼、汇丰门钉肉饼、庆丰包子铺直营的门店， 嗯， 以及香妃烤鸡。香妃烤鸡好吃吗？ 还说呢，刚才还想说，香妃烤鸡是我上大学，就是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红火了。 哦， 在西单那一片原来说就闻着他们家那拿那托盘吃。 嗯， 现在想想，可能当年绝对是美味，现在想起来可能稍微有一些简单，但是依然是情怀。 哎，他们这个烤鸡上面会撒什么孜然之类的吗？ 你是说羊肉串吧？ 不是不是，有一些那个炸鸡， 我也好长时间都忘了，没不记得了。 行，择日不如撞日， 又来 就撞今天，挺好的。 都说不记得了，就别说了。 反正就是刚才说的这几家，啊，人家的外卖量也是同比增长了超过50%。 香妃烤， 所以我觉得咱点外卖是不是也， 啊， 是不是也行啊？ 对对，香妃烤鸡，包括你们家那什么永顺炸鸡那边 啊，通州那边也 有，啊，对对对对，都是属于当年特别红火， 嗯，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爱吃的这种口味。 永顺我吃过， 嗯， 香妃确实没怎么吃过，但 是 咱老提，你说这不是招我肚子里的馋虫吗？ 那还挺踊跃的，看起来 必须啊，特别踊跃。哎呀，来说说这个今天21号对吧？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好。 所以啊，今天这个各家美食、各家这个老字号也是迎来了一个堂食的就餐高峰。记者了解到，像马凯餐厅、还有同和居的月坛店、什刹海店、日坛店、银泰店、棕榈泉店五家门店，以及同春园饭店老字号餐厅的雅间早已经预定完毕了。很多人都来这儿吃团圆饭哈。那像同和居月坛店假期的前两天呢，同比增长也是超过了30%。同和居日坛店同比增长超过50%。 不是，这家老字号还有这么近的店呢？ 哎呀，是不是不错？你看这个日坛离咱们挺近， 是是是， 银泰咱们也挺近，但我觉得什刹海非常不错，在于他那吃的特别多， 对，小风 一 吹， 还可以吃第二家。 你看来馋虫真多。 现在那小风他也不会是西北风，你放心吧啊，喝不了西北风。为了满足大家的消费需求呢，同春园饭店特意把他们的多功能厅进行了一个升级，而且对大家开放了，可能就是 装大一些， 装修，反正方便大家去吃饭嘛。 跟我们直播间也要升级改造一样。 这是小道消息吗？ 谁是吧？ 大家就先当小道消息听吧，行不行？目前啊，人家这个多功能厅也已经预定完毕了。那么今天呢，各家老字号的餐厅啊，预计也至少会翻2到3次堂座。那随着就餐潮火起来的也是各个老字号的非遗美食。记者也是了解到啊，像同和居饭店的三不沾我吃过 你吃过， 还有烤馒头，糟溜鱼片，还有马凯餐厅的双味桂鱼，毛氏红烧肉、糖饼，以及同春园的蟹粉狮子头、松鼠桂鱼、大煮干丝等等非遗美食，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是大家搜索率、点击率非常高的一些菜品。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呢，各个老字号餐厅推出的这些非遗菜呀，包括点心，像马凯餐厅的腊肉酥皮儿月饼，同春园的自制苏式月饼，华天二居肉饼的团圆红豆卷儿，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所以现在真的选择非常的多哈， 是是是， 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去买一些老字号的月饼啊、点心啊，包括有没有去预定人家的堂食和外卖，也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嘛。 说了这么多啊，你刚才说了那么多菜哈、那么多，我就问一个问题，糖饼啊，你刚才说的是糖饼儿， 把糖饼 加儿化音了， 不加不加，应该不加是吗？ 加不加无所谓，关键看饼大小。 哦，小饼就可以加，比如我脸这么大的可以加，你脸这么大就不能加。好，受教受教，谢谢李凯老师。 什么呀，这大过节，当然一般是不加。糖饼，再说马凯餐厅的糖饼，你吃过吗？ 吃过，吃过， 是吧？就是属于还是比较 特 实在的啊。然后二他妈妈的糖饼你吃过吗？ 啊，那是什么呀？相声里的吧？ 文，你吃过吗？ 没吃过。 钓过鱼吗？ 谁是二他妈妈呀？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和中秋有关的诗和歌曲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有好多人在听我们节目哈，像0637说，二位主持人中秋愉快哈。唐朝李白写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小的时候就会背的哈，也是说到了月光跟月亮有关的诗歌。 没错，刚才说的是诗，咱现在说说歌。孟琪给我们发了一个，说我特别喜欢听歌手爱戴唱的《彩云追月》。 哦， 哎，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 哎，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哈，像雨涵也在说，为了解月饼的腻，他去喝咖啡，买咖啡节买咖啡，有个咖啡口味特别特别 啊， 涮羊肉味的咖啡，你喝过吗？ 有。是直接把那涮羊肉的汤 那玩意儿能喝吗？ 咖啡了？ 那不会， 那嘌呤还高呢。 嘌呤 啊，嘌呤还高呢。 号称新 闻，我好不容易说出来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牛的词儿，还说错了是吧？嘌呤、哦，我改了 这个高尿酸血症，其中嘌呤的这个代谢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容易引发 痛风 。哎，女性、男性都会有，包括像男性的这个血尿酸指数，哎，这说多了416以上都小心。 反正男性要稍微更加注意一点，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 嗯，包括刚才不是说到五仁月饼到底是哪五仁吗？任宇涵也说了，说2015年底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颁布了一个新版月饼标准。 哎呦， 2015年底颁布的，当时啊就指出了使用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瓜子仁、芝麻仁五种主要原料加工成的啊、月饼，才能称为五仁月饼呢。真有芝麻，要按照这标准来说啊、才能叫 五仁月饼啊。原来我以为 有别的仁，但你就不能叫五仁对吗？ 是是是。然后呢，这个 可以叫麻木不仁。 什么叫麻木不仁？ 你可以创一个新的月饼吗？用别的五仁扒弹幕，开心。 大过节的我就不说你了， 对不起 啊。大过节有原来有一句俏皮话， 什么呀？ 嗑瓜子嗑出个 臭虫 啊，然后呢？ 没了呀。 下半句呢？ 还有下半句呢？ 对呀、 那麻木不仁啊？ 什么人都有啊？ 哦， 对不对啊？这些俏皮话啊，歇后语啊，这个美哲算年轻人，可能还不太了解，以后慢慢 说。我想起来了 啊，也想起来了是吧、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哈，开开心心的过中秋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和月亮记得住哪些有关的啊，什么诗歌呀、歌曲啊都行。人为什么要叹气呢？ 我没叹气，我在笑嘛。我看那个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在帮我 啊， 说你那什么二他妈妈的糖饼是一个相声钓鱼里的， 钓鱼里边的 哈密瓜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包括依依也提到了这个相声。 嗯， 是您那个年代的相声哈？ 差不太多吧， 70年代80年代 七八十年代吧。 行。 然后呢，这个9290说，哎呀，香妃烤鸡啊，荣华鸡啊，当初就跟火特别火，火过一阵，如今都成情怀了。确实是啊，这个当然也是个老字号。子毅小莫也说，香妃烤鸡每个月去吃一次，然后呢买10个火烧回家当早点。 那您可以跟我们说说什么味儿啊，好吃吗，值得打卡吗？可以来提一提吗？ 你真是个在吃上面一串的问题是不是？ 反正我到时候就在后台上看一看，我不一定念出来、要不给人打广告嘛，对不对？那是花开也跟我们说了一些描写中秋节的歌曲，比如说、春江花月夜、月亮代表我的心、月满西楼，爷爷为我打月饼。 哎，这个 昨天提到了是吧？ 对，昨天提到 了，这是一儿歌， 儿歌，对， 还有15的月亮等等，太多了。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说今天的一些安排，像3805说今天晚上要去颐和园赏月 啊。3805那位朋友是吗？ 对啊， 您还记得吗？人昨天就跟我们说了，说人家买了环球影城的票、今天要在颐和园那过节，带着什么爸爸妈妈、岳父岳母、朋友， 对。 哎，祝您中秋快乐啊，阖家团圆。 我们昨天下节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某个主持人取得了联系 啊，就是我们去看了一下，是不是这个有重名的情况发生啊？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冬日四月在说、二位好，还上班呢，辛苦了你们了哈，下班多吃点。 不辛苦，不辛苦，李凯老师要请我吃饭呢，辛苦什么呀？ 有这事儿吗？ 先凿实了， 凿实了，行吧，反正今天大过节的是吧？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记得不记得跟月亮有关的诗词和歌曲？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里边呢，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同时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点击来看我们的视频聊天哈。右下角呢有一个点心比心的一个小图标，您可以点一下，对我们表示支持。 哎，可以给我们多多点赞，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另外还有两种方式呢，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叫北京新闻广播，6个字儿啊。 哎， 大家认准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可以看到有一个标志叫做直播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还有两个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和李凯老师的个人微博，我的个人微博叫 RBC。左小美，李凯老师微博叫李凯电台，这两种方式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 是，还有很多的人都一看是，哎呀，诗词功底了得哈、这个这两年可能因为诗词大会啊等等一些节目，也是大家非常看重这些诗词， 很关注。 哎，像燕林也在说离别一盒酒，七度过中秋，是吧？这也是大家非常看起来特别，其实挺难背的一首诗。 哎， 我上学期间都没背过。 其实今天好多大家提到的诗词， 对啊， 都不在 我们课文里边， 课文里，小学课文里没有在哈， 是是是， 都是属于大家的额外这个文化储备，我觉得特别好。 哎， 包括八六七一也提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哎， 这是不是就是适合那种今天一个人过节， 一个人过节啊？ 我们小酌怡情一下哈。 关键心里边有些失落，别关系，没关系啊，我们节目还陪着大家呢，是不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云赏。花荣还在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也同样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哈， 一种情怀，一种相思， 一个人的这个反正挺好啊，虽然说没那么热闹，没那么，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也能够感受节日的氛围吧，是吧？ 包括古时候也有很多的诗人都会写一些稍微带一点悲凉色彩的描写秋季的诗哈，有点感伤，但是希望大家的心里还是充满光明，充满希望。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唱说，前日子去了同和居，然后去买这个拍了店里边的照片， 哦， 老字号嘛，还买了宫保鸡丁， 真好， 哎，特别好哈。 冬日思雨说，对月亮的赞美啊有好多，数不胜数，别忘了还有一首歌，应该是一曲子哈，二泉映月， 哎，说到这，对，还包括像张伯荣也提到了，说很喜欢听广东音乐《彩云追月》， 刚才也提到了， 是是是， 啊，《彩云追月》，还有很多朋友都来跟我们互动，比如说水镜说， 再念一条，啊， 中秋的，好，再念一条，中秋的诗有很多，比如说这样，有一首叫做"玉柯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这也相对来说好像传播度稍微小， 我们 小众一点啊， 我们功课没学好是不是？ 放广告吧，咱俩补补课。 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些问题哈。今天我们会出三道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抢答。当然，这个抢答环节只在我们聊天室，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而且抢答时间只有一分钟哈。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在聊天室当中还可以试试抽奖手气。 没错， 据说昨天有一位我们大城小事的听友中了那个2021的 礼包 里边到底有什么？昨天我们一问，原来吓一跳啊！ 能说吗？ 说呗，反正我们的奖品呗。 小道消息啊， 小道。 其实大家看那2021礼包上面，它有一图片， 啊， 有一手机，还有一智能手环。 啊，真的有哈， 特别大这礼包。 反正如果要是真的能够抽中这个礼包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不白来，是不是？ 应该非常开心啊！ 我们俩到时候放广告的时候也去试试手气。当然了，我。这么多年永远是谢谢参与，当然每个也没好哪去，最多六毛六。 我现在能说吗？我那后台中奖记录怎么也得有20次吧。 20次呢？ 那可不是吗？ 人比人气死人，行吧，就是这么着吧。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稍后是广告和撑点，不用看我没说要结束呢哈。 你这说的就像是不干了似的。 待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一会儿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 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春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要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七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中秋佳节，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跟月亮有关的诗和歌曲。 嗯， 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 没错，在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大家点那个标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呢，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 哎， 还有一个比心点赞的标志啊，欢迎大家都给我们点点小心心。 另外，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也正在直播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同时在微博当中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和我们踊跃互动哈。 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 共度佳节， 对，今天我们陪着大家。当然了，在中秋佳节，今天您都去忙了些什么哈？晚上有什么样的安排？也不妨跟我们来聊聊您今天的一天的安排。 包括前两天如果大家比如说出去逛了逛，玩了玩，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趣的经历，都是可以的。 假期今天最后一天，明天就开始上班了。 干嘛这么扎心呢？ 你这得了吧，你一点也不装。你昨天上班没？ 上了。 今天上班没？ 上了。 你不是 明天还得上？ 你不是盼着大家都上班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工作节奏吗？ 我可没您这么心思狠毒 啊。是叫心思狠毒吗？ 我就希望大家天天躺被窝里也有钱赚。 哇哦， 无法反驳，是不是？ 行吧，你说的对啊。 行，咱聊聊精神食粮。 来来，聊聊精神食粮。 上半场的时候老说吃，是不是？ 对对对对。 咱们下面再来说说精神上的享受。好， 哦，您说。 看花儿。 我看花儿，对，秋天也是赏花的季节， 嗯， 是吧？ 跟大家说说这个中秋小长假呢，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园有一个第十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花卉观赏季杠波斯菊展， 那叫波折号、啊、 波折号波斯菊展大家都能领回精神。 年轻人和我们这些七零后吧，对于这些反正年轻的他们都这么说哈，就习惯了、啊、 您说的比较严谨。 对对，不是我说的，就是可能大家都是这么学下来的啊。你的杠， 那是 斜杠青年继续。 我想重点说的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季 啊， 这个去看看波斯菊、 哎。秋天也是赏菊花的一个大好季节， 特别好的季节， 吧 是吧、 嗯？ 尤其像今天这天，蓝天白云、 嗯哎， 然后再配上波斯菊，是不是精神上的享受？ 是。 在这个花田野趣景区，数万株波斯菊和百日草是竞相开放、 嗯， 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那这次展览呢，将一直会持续到下个月，也就是10月24号。那么奥森公园展出的波斯菊和百日草也是咱北京城区内最大的一片种植区。昨天下午3点多啊，雨后的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花田野趣景区当中，这个人群是熙熙攘攘，前来游玩的包括赏花的游客是络绎不绝呀、 嗯、 以往盛开着向日葵的土地上是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 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这片地长向日葵， 那向日葵哈、 啊、 我还去拍过呢。 是是是，然后呢、 嗯，没然后了， 没然后了， 很好看 哦。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向日葵到底是不是围着太阳转？ 哎， 当然转。 像今天这天啊，肯定是围着太阳转。 小小的向日葵没长个长大的，它是对着向日这个太阳转。 对， 然后如果是长成年的向日葵，它可能也不随着太阳转了啊。 那所以阴天它到底围不围着太阳转？ 分它个大小吗？成年没成年、 哦、和天气没关系。 和天气没什么太大关系。 嗯，行，这说的是向日葵哈、啊、但是现在大家看不见向日葵了，咱可以看看波斯菊、 嗯、 百日草、 哎、 在秋风当中摇曳，不时呢也有小蜜蜂和小蝴蝶。哎，北京怎么说这词儿？ 护帖儿。 哦，护帖儿。 蝴蝶。 没一个字在调上。 小护帖儿。 啊，小护帖儿。还有小蜜蜂 啊， 在花丛当中采蜜嬉戏。 对对对。 哎，很多朋友都特别开心啊、 嗯、 比如说这位张先生， 嗯， 他说网上看到奥森公园的波斯菊开了，中午这雨一停，就是昨天嘛， 嗯， 我们就赶紧出门来赏菊。 哎， 五颜六色的鲜花在刚刚放晴的蓝天下绽放，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嗯， 在花丛旁，张先生赶紧掏出手机摆出各种造型啊，给家人拍拍照也自拍一下。他也翻了翻刚刚拍出来的照片，特别开心，是不是？你看随手一拍啊，这就是大片儿， 嗯， 不用滤镜都好看。 哎，现在好多人拍照不修图，不用滤镜都简直不敢拿出来。 嗯，你 是拍的不好，还是模特长得太难看呢？ 像你这个哈，模特再好看，你也能给人拍成那样。 哦，你说我拍你不好看呗？ 那反正比真人还是差一点， 是吗？ 不过今天有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是没有滤镜的， 对对对对， 没有任何后期修饰的， 哎， 眼见为实，是不是？ 有些直播间的是有滤镜的，但是我们新闻广播就一点都没有，特别真实。 怎么这么朴实呢？ 那 要不要跟领导申请一下？ 领导不会给你花这钱的， 美白一下。 没有， 前面加一镜片。 你赶紧说吧，看菊花吧哈。 刚才说的男士对不对？ 啊， 那女士就更喜欢拍照了。卢小姐特别兴奋，喊上她的男友登上花田西侧的观景台、 嗯、 说快来看呀，红色的花是个心形。 哎呦呵，真 女孩就喜欢这种嘛。 我们聊天室右下角也有个心形， 哎，大家可以多多点点赞。 你真顺着就说呀。 这个他们都特别开心欣赏花田当中的百日草景观。要说百日草，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哈、 嗯、 这个百日草呢又名百日菊、步步高、火球花，花大颜色也鲜艳，所以整个外形特别好看、 嗯、 那么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这个百日草的观赏区在浅黄浅粉色的百日草当中、 嗯、 又用红色的百日草种出了一片心形的图案， 是， 所以也是特别有观赏性、 哎、 大家也可以不妨去看看、 嗯、 这次展览一直会持续到10月下旬， 是 10月24号。 秋天呢，北京的这个花展特别的多，包括像中山公园往年也会有哈，今年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我们的听友是非常喜欢拍花的，也是爱花的朋友哈、 嗯、 秋天真的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天高云淡，而且呢花 都是开了，不同颜色的花哈、都开了，特别美。有机会的时候多去看看。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跟月亮有关的诗和歌曲。当然了，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今天您都忙些什么了，晚上去哪儿吃饭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来看看雨涵给我们发来一首诗。一句诗吧，叫青女素娥惧耐冷，月中霜梨斗婵娟。这是出自李商隐的双月。 哎、 我觉得其他的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诗词的时候啊，稍微照顾照顾我们，可以把这个诗的名儿、包括作者给我们发过来啊。 我们其实才疏学 不 啊，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才疏学浅嘛，多学习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微微的胖胖说，我在雍和宫上班，今天8月15，然后参观的人特别多，忙碌一天，虽然有点累，但是很开心。祝大城小事的听友及二位主持人身心叫什么身心康泰，60吉祥。说的吉利话啊，谢谢您，也祝您这个中秋愉快哈， 阖家团圆。白猫黑猫说，离开美哲中秋节快乐。关于月亮的歌，我比较喜欢几首，跟你们说说啊。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嘛。陈慧娴的月亮，还有张宇的都是月亮惹的祸。这都是我比较喜欢听的歌， 是吧？行，然后呢，还有那时花开也说，奥森公园已经去过了，上午去看老妈，吃完饭赶紧回家，就是为了收看大城小事哈。哎呀，谢谢您哈，他说谢谢你们陪着大家一起过节，晚上准备好水果月饼赏月了， 特别好。而且您是今天去了奥森公园是吗？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波斯菊展、百日草展、如果您要是去看的话，也不妨给我们带来一下一手的现场的消息， 是啊， 或者您拍了照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还一手的现场消息 啊，那可不是吗？ 这都是没少派活吧？ 啊， 就是我们的记者出去都是这么说的，是吧？ 毕竟是新闻工作者。 6516说：“哎呀，美哲看起来还挺大气的哈。” 谢谢您夸奖啊！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就是听声音和看起来可能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 你这话里有话吧？ 没有嘛，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广播主持人多少有一些声音想象，就是听声。 还真是、 是吧？ 有很多朋友都觉得李凯老师是一年轻小伙子，就是听声音。 然后呢？ 后来看了视频直播，就再也不跟我们互动了。 这叫凭空污人清白，懂吗？ 我是说你长得大气成熟。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别的啊。说俗话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天天文学家说了哈，今天是15的月亮15圆，而且最圆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是早上起来哈。那么虽然中秋这个夜呢其实是今天晚上才来，自古以来呢各地中秋节都带有一些地域特色，而北京的中秋节呢也有一些特别的京味传统和习俗。比如说秋天呢，无论是路边的小贩还是水果店，各色水果琳琅满目，像那种葫芦形的大枣、然后那种脆甜的小白梨，火红的石榴，今天不是还有人说吗，石榴这个季节也是跟中秋特别匹配的一个水果，对吧？石榴火红的。那么从北京的郊区然后到城里边，可能还有很多人对于中秋节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讲究。北京的中秋节啊，老北京人可能会说什么八月节 啊， 在8月15八月节，或者过去还会有说叫果子节，就是农历也是八月收获的季节。中秋节的3-5天呢，像什么过去前门外边德胜门外内外的一些果子市就开了，而且据记载说从8月13一直到8月15，桃啊梨啊枣啊葡萄这些时令水果在这些果子市里边都买得到，而且果商的吆喝声也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作为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令食品，那中秋月饼是过去你去过咱们那个老字号富华饽饽铺 啊、富华斋哈， 对吧？其实现在有好多过去老北京的饽饽铺，那是应时糕点。每年的农历八月份开始，这个饽饽铺们就开始售卖月饼 啊，因为是节令的一些点心嘛， 像什么正明斋呀、东四牌楼的芙蓉斋呀、东四北段的什么方斋呀，然后很多的地安门的什么这个很多的店铺，现在都想不起来什么名了。啊，就是月饼特别有名儿，而且呢，这些月饼的像刚才常见的自来红、自来白、团圆饼，然后后来边提到的提浆月饼、翻毛月饼、酥皮月饼，这些后来就越来越多了。按照老北京中秋的习俗，8月13到8月15，中秋要放3天假， 那跟现在也差不多， 差不太多， 咱也是3天假。 咱这3天假是为了凑星期天。就是一定是 补个工作日， 补个工作日哈。然后这几天京城的什么这泥兔摊儿。 就是捏 兔爷的，兔爷的摊儿就特别红火，红火哈、 据说兔爷的起源已经很难考证了哈、 嗯， 但是明代的时候就已经风靡北京城了， 嗯 啊，就很久远。兔爷呢，也是最为流行的一种人参兔面的泥玩具啊。然后呢，像东安市场啊、前门牌楼啊、西四啊，到处可以看到有卖那个兔爷的摊子。 嗯， 而且呢，每层摆放的样式，昨天你不是说嘛，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孩子们的彩绘， 可以去自己描绘它的眉眼儿啊， 对啊，对 啊， 颜色 呀、 啊、都不一样哈、 嗯。 当然了，这个可能每家或者包括有一些这个老的手艺要求可能是严格一些， 哦、 就是什么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人家有规定的、嗯、 哎，如今很多京味的中秋习俗呢，其实有的已经这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了，像拜月这样的，只能在博物馆里边看到了。但是人们期盼中秋的那份心情和过去并无二致， 那是 哎，中秋之夜呢，回家陪陪父母，叙一叙家常，赏一轮明月，品几块月饼，成为全家一家人团圆的最大的念想。 嗯 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现在虽然还看不见月亮，现在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东边看，哎呀，晴空万里，特别美。 嗯 啊，希望 今天现在那个反光哈、 啊、 折射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应该是把我们两个人的脸也打得特别亮。 是玻璃幕墙嘛、 嗯？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那种圆月。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倒是真看到就是云遮月那种 啊， 时而是一个圆月，时而是有云遮月那种情况， 所以就拭目以待，看看今天晚上大月亮、 哎、你是拭目看到正月十五去吧， 正月十五 啊， 八月十五不都是赏月的好日子吗？ 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 到时候看正月十五到底下不下雪， 要是那得看看今天是不是云遮月 哦，还不一样是不是？ 嗯， 所以今天我们 也有个前提条件， 哎，四二九零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哎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啊您跟月亮中秋有关的诗句，你的第二道题是不是可以出了？ 哎，对对对 啊， 跟大家出一下我们的第二道题哈， 对吧？ 第二道题呢，其实刚才我看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也提到了嫦娥的一句诗，哈密瓜说、 哦、 李商隐的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嗯、 所以我们第二道题呢也是和嫦娥有点关系、 哦、 大家来听一下我们的题面哈， 嫦娥和猪八戒到底是没什么 关系， 关系没什么关系是吧？ 人家串的《西游记》去了 啊，那得是说说。 不过我们要说的这题呢，也是和传说有关的。 嗯， 在这传说当中啊，嫦娥是吃了谁的灵药，谁准备的灵药， 嗯， 才飞进广寒宫的呢？ 哦， 给大家四个选项 啊，就是吃了谁的灵药？ 哎哎， 嫦娥飞到了广寒宫里边去。 嗯，这是传说当中的、 哦、就是跟我今儿说兔爷一样啊，可能标准不一样，是不是？ 哎哎，跟大家 说真的是吧、 啊、什么 答案到底唯不唯一？ 答案当然唯一了、 啊、 我们的答案唯一、 啊、行行行，你说 来说说四个选项啊、 嗯、 A 是西王母、 嗯、 B 呢是玉帝、 嗯、 C 太白金星、 嗯、 D 东王母。 还有东王母呢、 哎、有没有呢？是有还是没有 呢？东王母、西王母、玉帝和谁？ 太白金星、啊、 那炼丹的不太靠谱吧？ 你这不要干扰人家思考、 啊、这题面是什么类的？ 题面是传说当中嫦娥是吃了谁给准备的灵药才飞进广寒宫的、 嗯、行行行， 哎， 我们这个答题时间只有一分钟啊、 嗯、 看您手快，而且呢直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聊天室里边啊，就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直接就会有这道题出来、 嗯、 您直接点就可以了哈。 是，现在左下角应该会有一个提示啊，就是说我们的抢答还有十几秒就会发送、 嗯、 到时候一弹出来那窗，您要是知道答案就赶紧啊，手速要 快 一点，快 一点点那个啊，我们是根据那个抢答框来选择谁手快一些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中秋的诗和歌，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像用户2629也在说，看了你们俩人的直播哈，没辙，漂亮，声音甜美， 谢谢您、 哎、说这个李凯英俊，声音亲切。 哎呦，你这个英俊不用刻意加重音、 哎、特别爱听你们的节目，几乎天天听。 哎，谢谢您， 谢 谢 您， 欢迎您常跟我们互动哈。 哎，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像农民说、 啊、 大庆下雨了，北京下了吗？哎呀，今天在大庆无法赏月了，听大城小事补一补。 嗯，我们今天北京倒是天气不错， 对，天气终于晴朗了，但是昨天和前天北京一直在下雨、 哎 嗯、 要说今年的雨水可能相较于往年是多一点。 哎， 据说过几天还可能有雨， 是吗？ 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吧、 嗯、 如果要出行的话注意安全， 哎， 带好我们的雨具哈。 是，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过生日。 哎呦， 大宝，大宝说、 嗯、 今天是我的生日， 天天 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啊！这也没给我们广告费吗？怎么回事？ 这不是此大宝非大宝，非彼大宝。 别找不了，越描越黑。祝大宝这位朋友生日快乐啊！ 是， 他说我是阴历8月15出生的。小时候啊，我们会把这一天叫做月饼节。 哎， 现在有很多朋友会说，哎，月饼节， 嗯， 您买什么馅儿的月 饼？八月节、月饼节，然后中秋节都是今天、 哎、 啊。然后呢，可爱的牛牛说，但愿诗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且最关键的补了一句说，小美姐姐真漂亮，仿佛嫦娥下凡，想听记明月。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 他是吃了谁的灵药就奔了广寒宫了呢？ 嗯，看看我们的那个抢答是不是现在已经 结束了？ 结束了。 我再念一条哈，有些新朋友 HY 说家里边有好多盒月饼，昨天呢，我妈给我闺蜜带了几盒，还收到了闺蜜的蛋糕，特别好。 嗯，你看人家那个友情也 对对， 闺蜜嘛。 哎， 但是这个月饼要说啊，尽量能不囤就不。就别囤 啊，这还 要 囤货是吗？ 保质期不是前两天咱们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嘛、 嗯、 有一些尤其是限制月饼它的保质期都是比较短，因为放的食品添加剂会少一些、 嗯、 您千万看好保质期是不是、 哎、 看看咱们的这个抢答题的答案呗。 行， 我来看看啊，刚才一分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活57位朋友一分钟 参与了我们 的抢答。又第一位答对的朋友还是花草树木这位朋友， 他那么快呢手、啊、 这一看就手速特别快。 来你看看你那上边有时间，你上边能够看到时间， 一秒62 分秒是吧？ 分秒 是吧？ 就答对了、啊、 就是刚播出去一秒多直接就点， 真厉害真厉害。 当然第二位 白猫黑猫差0.002秒， 嗨， 哎呀， 就差一点， 跟那奥运会100米冲刺似的。 行吧，反正刚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吃了谁的灵药去了广寒宫的呢？ 哎，正确答案是 A 选项，西王母啊。 哦，西王母啊， 有东王母？ 好像没有吧？ 似乎没有哈、啊。我们听到很多传说故事，反正人都说西王母，包括好多壁画里画的也都是西王母。 哎、 嗯， 这个水镜说后羿啊，去找西王母要的药，嫦娥偷吃升了仙了。 对对对 啊，是这段故事是吧？ 这是比较传播度广的一些版本 对， 如果还有别的版本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跟月亮或者是中秋相关的一些诗和歌曲，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可以收听收看和互动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内容，另外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号也是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号、 嗯、 同时在微博当中您可以搜索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关注俩人，我们俩人的微信哈，不、是什么 微博， 也能够看到我们俩人的这个视频直播，都在微博当中进行。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也是放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张信哲的《白月光》， 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哈。当然了，现在此时此刻还天没黑，希望今天晚上的月亮会非常的美。 嗯， 稍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稍后见。 无法释放。 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月圆满月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中秋佳节哈，和大家一起来聊天，来聊聊有关中秋小长假您都干了些什么，和月亮有关的一些诗和歌曲有哪些您印象深刻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当中做了视频的直播哈，此时此刻您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号，能够看到正在直播我们俩的节目，很多人也在里边留了言哈，比如说有一位您明朝的朋友说，坐标悉尼看家乡的新闻广播直播节目，主持人中秋快乐哈、 哎、 谢谢您， 那是在异国他乡， 哎， 但是今天和我们一起过中秋节， 哎，当然时差上面应该差距不大，但是一南一北哈、 嗯、 叫什么天涯共此 共此时， 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哎呦，咱这个主持人那么有文化底蕴呢、 哎呀， 还行哈。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冬日思雨也在说，哎，你们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天涯共此时？没错，而且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东侧呢是特别大的玻璃幕墙，所以我刚才把窗帘拉上了，可能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哎、 是不是？ 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 些、啊，哎，我们的光就不会反的那么亮了哈。 嗯，你能不能读读人家9597这位朋友的那条留言呀？ 9597在哪儿？说二位好哈、 嗯， 然后呢，美哲有魅力，使大城小事大放异彩。哎呀，李凯，我要是你，我也不请他吃饭。 你不要篡改人家的留言，你能不能忠于？ 原词是天天请美哲吃饭， 是不是应该？ 没钱。 行吧，哎呀，大过节的，所以大家就看到我们俩人处的这关系啊。 哎，这个基本上属于非常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不是？ 我真是白送你点心了 啊！对，废物点心吧。 我以后再也不送了，这气死我了。 谁也没看见，是不是？ 嗯、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74798说李凯真好，把窗帘拉下来了，是吧？您、 嗯、 也看到了，是吧？ 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 嗯、 诗词是和月亮有关的哈。 哎、是是是， 我看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来和太阳和日有关的， 哦、 比如说"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是吧？ 我们今天聊月，是吧？ 行吧， 那也行，也行吧。咱也可以聊聊这个中秋小长假，您都干了点什么呢？ 嗯、 像秀才就说，每年的8月15中秋佳节，我都会去景山登高看明月。 哎， 今晚呀，我要去一个特别美的乡村高碑店、 嗯、 去看河边的彩灯，特别棒。 问你个问题，高碑店在哪儿？ 高碑店，传媒大学前一站有一个高碑店。然后呢，吃那个豆腐丝儿的那个， 行啊， 我们河北也有一高碑店。 哦，对了，忘了你是河北的主持人， 必须的，不要轻易问我一些河北的问题。 对对对，忘了， 小心掉坑，是不是？ 一说高碑店有两个啊，一个是传媒大学附近，就那现在卖古旧家具啊，特别的一条街啊，高碑店。另外就是你们那儿卖豆腐丝儿的那个地方哈、啊 哎。 行行行啊，知道。接下来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个中秋假期，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有很多人想，比如说利用假期出去玩玩。北京的民宿其实是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 要说现在咱北京的民宿不仅多，而且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打特色。 哎、 比如有一些呢是主打原生态，大家可以亲近自然。 嗯。嗯 然后有一些这个民宿酒店，其实它都是根据那些老房子。 嗯嗯 文化遗产那些就是建筑来改造改建的， 当然了，也有出现一些比如千人一面的一些情况啊、 嗯， 这个属于现在各种都在蓬勃发展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情况。 是有时候发展太快哈、 嗯， 整个行业也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 说同质化的竞争， 嗯、是是是 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 嗯， 你看这两年啊，这个怀柔区淮北镇的大水峪村就成了一个民宿村。为什么叫民宿村呢？ 嗯、 因为他们全村690多户，装修好对外接待的民宿就有93家， 火， 还有50多家正在装修当中。所以你看看这数量，首先就非常多哈、 嗯。 村里的民宿生意不错，就连工作日呢也是一房难求。但你要说啊，生意虽然好，但是也有村民感到隐隐的不安。 为什么呀？ 这不安呢，就来自于民宿的装修设计。 嗯， 你看看，几乎家家都有游泳池， 嗨， 户户都有榻榻米。 哦， 院墙呢也刷成了整面的大白墙、大蓝墙，或者是包上那木板。所以你看，这些民宿把原本的村庄风貌都给破坏了。有很多村民们就吐槽啊，说这一点特点都没有， 嗯、 就没有什么乡村的体验 了。哎，这是同质化的， 千人一面，千房一面。要说咱北京郊区的民宿在诞生之初啊，其实被寄予了很多希望， 嗯、 比如说他们是不是能盘活一下农村闲置的这些宅基地，能不能带动咱农民朋友增收，激发村庄的这些活力。但是现在呢，大水峪村突飞猛进的民宿发展又引发了大家对于乡土文化保护还有产业可持续性的一个担忧。记者啊，最近也是走访了位于怀柔区的大水峪村，请村民、村干部还有民宿专家各抒己见， 探讨 专家各抒己见，来探讨一下民宿啊，京郊的民宿该如何发展。您乐什么呀？ 不是，我听成你把专家说成了专家。 专虾是什么虾呀？好吃吗？专家， 专家 啊、 嗯！饿了，看来是。 这村民小芳， 嗯， 直言不讳， 说什么呀？ 这房子都被他们霍霍成什么样了？ 霍霍！哎呦，这个方言说的真好， 一看就是北京人， 是 吧？是。有一家这大瓦房的屋顶前，这个有一个坡哈， 嗯， 前坡有两间被改造成了欧式拱门， 哎呦， 后坡呢还是红瓦， 嗨， 一边欧式。一边是红瓦、啊 嗯、 你看起来就搭不上啊，不伦不类的。 要不然你就都改，要不然你就都留着。 咱说很多民宿其实也有投资人、 嗯、 这就是我们财富新动力探讨的范围了啊。 哎、 明天早上9:15我主持了，大家可以多听听。 这夹带私货呀， 没有没有，希望大家长长知识、 啊。对，都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也希望您多多支持吧。 嗯， 啊，我就那么一说。 您别您听 啊，到时候还得听是吧、 啊？对，到时候还得听嘛。这个民宿的投资人来了之后呢，就租下了整套院子， 有的就把老房子彻底推翻重建，还有一些啊，为了节约成本，只做了一些局部的改造，所以里外它可以说是两层皮， 是 让村民就看了特别糟心。还是这位小芳，他说，有的人为了在这个屋顶烧烤，就把瓦房的那个顶给掀了，变成平顶， 不然站着不结实。 要么呢，人家还可以在四周装一些围栏， 哎、 是吧？ 省得掉下去。 这墙还是原来的墙。有的呢是只改前坡后坡还是老样子，纯粹就糊弄，就咱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搭不上的。小芳说我们这个村啊本来就缺水，自来水还不能24小时供应，所以家家户户都挖了水窖存一部分水，自来水供应不足的时候呢就用水泵从这个水窖里去压水。原来村里是有2眼机井，这两年又重新打了3眼，表面上看好像是不缺水了，但水资源还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现在村里的民宿为了吸引客流啊，家家户户都要挖那游泳池。你看现在很多网红游泳池吗？ 是吧？ 你有游泳池，你也得有水呀。你这个有水还得勤换水呀，水质得达标。 不不，游泳池现在不怎么换水啊，都过滤啊。 啊，真的吗？ 对啊。就是你要真换水那太浪费，忒浪费水了。 这倒也是， 是吧？ 人家小芳也这么说，说你要是一次都不换，好像也说不过去吧。有的客人就会觉得你太不负责任了。但是你要是天天换，常换，那都是珍贵的水资源， 水资源浪费， 太浪费了。 是， 所以他们村啊就装了一水表，但是还是没有按用水量去收费。到目前为止，这些民宿相当于在免费用村里大家喝的自来水， 哎呦， 去当那些游泳池里的水哈， 这确实比较浪费。 哎呀，缺少一些这个管理。那么乡村民宿的从业者马女士也是跟记者说，说她最近也是常去村子当中谈一些民宿合作的项目，也常和一些民宿主坐在一起，大家讨论讨论这些事儿，好像所有人都要去做民宿。做民宿到底做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比谁家有多少个游泳池？那些民宿主啊，对这位马女士说，说现在游泳池是标配，没有游泳池真就没有客源。 哎，为什么要在民宿当中这个装个游泳池呢？ 客观上来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健身的刚需，是不是？喜欢游个泳，休个闲。但是我觉得这我还没说完。 你说。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是绝大部分，就是现在游泳池都是网红打卡地。你想，你要是一漂亮的姑娘，你穿着漂亮的泳衣，露着美背，是吧？让男朋友给你这个。 这真不是。 啊，不是啊。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这种有孩子的家庭 哦、 啊， 亲子乐园了， 对对对，有孩子呢，夏天和和水，孩子特别喜欢在游泳池里边，然后呢去和和水啊，然后去、去溜达溜达， 哎， 感觉一下， 这没有孩子、啊， 对，跟 有 孩子的区别， 我们考虑的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 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考虑的就是怎么拍照 臭美 好看，你考虑的是怎么样 省事儿， 释放一下孩子过剩的精力， 怎么能够让孩子能玩，然后家长能省事儿一点。 所以人家家家户户就说那个都得挖泳池啊，不挖那不就没有那个客流了吗？所以呢就是马女士也就说了，说游泳池啊真的是满足了很多家长的需要，带着孩子 玩，跟我一样， 是吧家长不就可以自由了吗？ 是， 但是你说只有游泳池才能满足这些亲子家庭的需要吗？也应该不是啊。马女士说了，家家都挖游泳池那是盲目跟风，如果说你把农事体验做得特别好， 哎， 孩子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种地，可以去体验一下马铃薯的块茎，它是怎么种出来的， 土豆是怎么变成薯条的， 哎，这个去浇浇水，踩踩泥巴，摘摘果子，观察一下动物和植物，大家也一定非常喜欢嘛，尤其是小朋友本来就有好奇心。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些民宿主就盯着泳池不放，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另外啊，咱北京的水资源其实还是比较稀缺的哈，家家户户都挖游泳池的民宿，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非常不环保的。发展任何产业，资源节约都是您首先啊在经营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讲究这个生态的保护。 是， 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更不能走那个资源浪费的老路。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真的哈，现在当然了，天气转凉，我估计那些游泳池呢也会慢慢就歇了，对吧？更多的还是想看看，比如说郊区的一些风景， 在进行升级改造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盲目跟风哈。 是， 哎，说到这个看风景，说到这个民宿哈，我们其实在疫情就是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好巧不巧的，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听众见面会， 就八月初本来定在，嗯，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就一直在推迟，但是现在呢，我们正在多方协调啊，有望在近期重启我们的听众见面会哈。 哎，这也是小道消息吗？ 对吧？具体的时间，因为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还可以说一些稍微对负责任的话。嗯，具体的时间我们会尽快在我们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直播，就是当时会推出来，然后呢包括报名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听众见面会呢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因为毕竟我们要去一个民宿， 嗯， 一个有特点的一个民宿去住一宿， 哎， 住一晚。 这个民宿其实要说也是一个比较有品牌保障的民宿。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的，这些都卖官司了， 嗯， 到底是哪家有什么样的特点，会准备什么样的内容，都会先卖个官司不说，等稍后我们等这个公号详细的内容说出来，就是推出来的时候大家再一块来进行交流，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会带对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解释，对吧？ 嗯，没错。 哎， 所以呢，如果您有意参加我们大城小事这个听友见面会的话， 嗯， 大家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哎， 和我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频率的微信公众号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 十个字 有大城小事， 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也是加微的。 这个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应该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这次听众见面会一个具体的安排， 嗯， 包括时间地点还有具体的行程。 嗯，是， 您还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下面啊里面留言入群两个字， 回复入群两个字， 您回复入群两个字呢就会弹出一二维码， 嗯， 我们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里。 哎， 到时候有一些见面会的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及时通知大家。 没错没错。 嗯， 今天呢还有最后一道题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准备了三道题和大家一起来聊天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美哲把最后一道题谜面先跟我们说说，第三道题咱们问什么样的内容。 哎，这两天没少跟大家说月饼，所以我们第三道题啊， 嗯， 就是和月饼相关的，想问问大家，给了三个选项，以下哪个选项不是月饼的别称？ 不是， 不是， 我们小学时候审题一定是不是月饼的别称， 我们老师都让把那个不是两个字底下画两个小圈圈，提醒一下自己，看清楚，审好题哈。 啊， 要说月饼的别称有挺多的， 比如呢 不能说，还是出题考考大家吧。 啊，你说 A 选项， 嗯， 胡饼， 哪个胡？ 胡 胡他胡 叫胡马渡阴山的那个 胡萝卜的胡， 哎，胡萝卜的胡。 哦， 啊，胡饼。 B 贡饼， 哪个贡？ 进贡的贡，上贡的贡。 啊，玩敲三尖输了得上贡那个贡。 哎， 嗯， 这个贡饼一看没少玩牌呀。 啊，哎，这曾经玩过。 行啊。 C 选项团圆饼， 团圆饼， 哎，团团圆圆，团圆饼。 哎，要我说，团圆饼肯定是月饼的这个别称， 嗯， 只在 A 和 B 里边想想吧。 对，其实 C 选项是 就是白送的，对啊， 这算是送分题啊。 就是 A 和 B 里边选选到底是哪个可能是。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你发送题目了吗？ 发送了， 发送了啊，也就是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的客户端聊天室里边来找我们这个题面，然后您就看点击。然后看哪个是不是月饼的别称，看谁手快。开门时间只有一分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儿呢我觉得还得多说一句吧，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嗯， 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也关注一下新闻哈，从9月20号昨天开始呢，通州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专项的夜查行动。这次夜查行动呢主要是针对公寓、小区、出租房屋等人员居住类的场所电动自行车的规范管理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重点检查辖区内啊，比如说内部是不是存在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进门入户、人车同屋、室内充电、非线充电，以及在建筑物内、公共区域内停放充电等消防安全的隐患， 都比较危险。 这些非常的危险啊！ 嗯， 比如说，工作人员经常说，您的房子本身 就是一梯两户的高层建筑，只有一部步行梯，在楼梯间内停放电动自行车，一旦发生火灾，疏散通道就会被立即充满有毒的烟气。所以呢，物业已经告知您违规停放三次了，为什么拒不整改？ 这还是意识上特别麻痹， 就是侥幸心理，认为我省事儿，我离家近，我占用点大家的空间也无所谓哈。那么其实这还是有真的是安全隐患，而且这两天惨痛的事件也是让我们特别的揪心。 没错。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突击夜查，共检查小区、老旧平房区还有出租公寓、出租屋76处，发现隐患、整改隐患314处，违规啊清理违规入户的电动自行车，还有包括蓄电池、充电92块，违规的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97辆，违规停放电动车208辆，处罚物业、公寓等管理单位19家，准备处罚款达到28.5万元，处罚个人6起，共罚款5500块钱，其中5人呢因为电动自行车违停、违规充电，违反了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多次告知后拒不改正，每人罚款1000块钱，这1000块钱现在是顶格罚款 也就最高的一 最高限额、 嗯、 其实罚钱真的不是目的，当我们生命和这些罚款相比真的是不足啊，称道，对吧？就是不足来跟他进行对比，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珍爱自己的生命、 嗯、 是吧， 就是大家一定要分清孰轻孰重、当然我们也不能靠每次这种突击检查来了之后、 嗯、 我们临时赶紧的把那个该收拾的收拾好了去应付这些检查，这种意识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培养起来。 这件如果您关注新闻的话就知道这次检查是因为了什么哈、 嗯、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没错。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到底是哪个不是月饼的别称呢？ 嗯，正确答案是 B 选项，供饼。 供饼不是， 供饼不是月饼的别称、 哦、 也就是说糊饼它是。 哦、 这个糊饼我还是节目前这个专门查了一下、 嗯、 它好最早是那个馕，就是什么、 嗯、 什么烤馕的那个馕， 现在新疆饭馆也有， 后来呢就慢慢演化成了我们现在吃的这种月 饼 的形式。 哦、 但是如果您呢在网上去搜供饼、 嗯、 两个字儿，出来的全是那茶饼。 普洱茶 啊，就各种茶饼的那个图片哈、 哦、对对对、 嗯、 所以供 饼 不是。今天第一时间答对的是谁呢？ 刘大爷朋友、 哎、但是他不是最快的，前面有几个人比他快，但是他都答错了是吧？ 对，前面两位朋友不点名了啊，但是非常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咱就图一乐嘛、 啊、对对， 大家也能长长知识。 这一次应该都吃饭去了吧，就是1分钟之内没什么人答咱们题吧，一共也有 看看42位朋友， 42位是吧， 参与了我们的这个答题哈、 啊、 没关系，以后咱逢年过节的、 啊、 还给大家出一些。 你好意思的吗？ 怎么了？ 你也不找领导要点奖品，老无奖竞猜，谁老参与你呢？ 这样咱俩谁制作人呢？ 我。 那你去呗。 反正今天是中秋佳节哈，我们来再看看聊天室里边大家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今天都干些什么了哈，和中秋有关的诗和歌您还记得哪些？像斯坦福桥的味道也是好久不来我们节目当中了，他也提到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小时候就是家里有很多那种类似明信片上他都会印这句话，美好的祝福嘛、 嗯、 也是非常经典的。 哎， 夜深了，说刚才咱民宿那条稿说，哎呦这游泳池太费水了、 嗯、 你要真特别喜欢水，你就不如找一家靠水近的民宿，比如说海边儿可能也会有一些民宿啊、 哦、是是是、 水边有些民宿也能看看水嘛、 嗯、 但是看水和玩水它还是两个性质是吧、 哎、 你游泳池可能水质来说相对来说靠谱一些吧。 小孩说实话只要有水，然后您记得洗完了之后，就是玩折腾完了之后赶紧给他洗澡。 嗯， 包括现在如果您还是去民宿的话，可能也会涂一些防蚊的一些花露水、 嗯、 这花露水如果进了屋不准备再出去了，不没有蚊子叮咬的风险，也是尽快要把孩子要洗个澡。 嗯 啊，就是能一般防4个小时，有避蚊胺成分的，有一些驱蚊的一些成分的，也应该及时洗澡。 哎，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多洗澡嘛、 哎、 我这没孩子， 提醒大家多洗澡 多给孩子洗澡吧。 洗秃噜皮儿也不太合适， 那你也不能一天洗好几次是不是？ 那你提醒大家多洗澡， 别忘了洗澡。8216说、 啊、 那个这两天啊下雨、 嗯、 所以我就在家团聚吃饭、 嗯、 聊天，今天呢天气好了、 嗯、 就出外野外郊游野餐、 哎、 啊，特别好。 是，然后雨涵说微博上有人说啊，李凯和美哲是玻璃同事情， 玻璃同事情、 嗯、 塑料 塑料姐妹花 的 兄妹花。 白猫黑猫说，哎呀，像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诗词都是跟月亮有关的哈。看来也是一位喜欢诗歌的一些朋友哈。水晶问了个问题说，哎呀，你看二位的微博我关注了哈，李凯的微博没什么东西啊，你看人家美哲的微博相片特别多，特别养眼。 哎，谢谢您夸奖哈、啊！这两天我还拍了几张新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发微博呢。 有 什么有啊？ 不是有 有什么有、啊？ 哎呦喂的有啊！ 是个语气词啊！ 对啊，对啊，对啊！ 啊，行吧，反正就是过两天嘛，发到微博上，大家可以品鉴一下 啊。还品鉴？ 就是评头论足嘛。 啊，行，反正就是都是屁股的哈。 什么啊？确实，但那个后期修的还是算比较自然， 啊、 我觉得。 今天呢，据天文专家介绍说呢，十五的月亮十五圆。今天反正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外边还是阳光明媚呢啊！希望今天晚上皎洁的月光不可辜负，小伙伴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中秋赏月的好时节。今天月亮特别圆。当然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的前半夜据说是晴朗微风，气温呢在21度到18度之间。那么后半夜是晴朗微风，气温在18到14度之间。 这不是前后半夜都是晴朗微风吗？ 对，这小风一吹嘛。 那这还不错呀。 希望大家哈，就是能见度还是不错的，只是体感偏凉。您要是户外，不管您是在哪儿赏月亮哈，是在公园当中还是在郊区，一定要添加衣服保暖，以防感冒。明月寄相思，天涯共此时。祝愿家国共团圆。 哎，也是祝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新媒体端各位网友朋友们啊，大家中秋节快乐， 哎，也 阖家团圆， 是 生活幸福美满。 没错，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视频直播后期帮我们做工作的所有的工作小伙伴们啊。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何时在人间？此时故